少次找一个人爱我，可漂亮的姑娘总是擦肩而过。想唱一首歌，寂寞的情歌，一根烟一杯酒，多么的洒脱。梦里的姑娘，请你不要离开我，我会爱着你，给你想要的结果。唱着这首快乐的歌，梦里的姑娘，请你嫁给我。寂寞的时候，听你温柔的诉说，我要唱到天黑和日落。